相声小品，笑声不断， 经典旋律，歌声不停， 暖意融融，年味浓浓， 欢声笑语不间断，喜气盈门贺新年。 广播剧相声有戏之假行家上集。 大年初一头一天，过了初二是初三，初一十五半个月，六月三十整半年。我这一句话不再紧要啊，您这大正月里的让我给支到六月三伏天去了。正像那句老话说的，说书的嘴，唱戏的腿。哎，我们说书的呢，就是劝人向善，教人学好，给您讲个故事，您哈哈一笑之余也能领悟到那么一点道理，不是吗？咱们今天的相声有戏呀，讲的就是为人做事的道理。什么道理呢？您慢慢听。话说在老老年间，城里有这么一位满大爷，名字好听啊，大号叫不懂。哎，满不懂。家里呢有位大奶奶，还有个五六岁的小少爷。这位满不懂满大爷呀，别的事儿都不懂，仗着祖上留下点福财，就会吃喝花钱，天天的呀茶馆酒肆，结交了一帮狐朋狗友。其中和一位贾大爷关系最好，这位贾大爷大号叫贾行家。那张嘴呀，比我们这说书的还能说，那是先说海后说山，说完大塔说旗杆，有骆驼他不吹牛啊。这二位也是臭味相投，成天的腻在一起。您瞧这二位啊，又这儿聊上了。 要说这人呐，他还是得有理想的，有理想不怕，万一要实现了呢？ 哼，要不说我就爱跟您贾大爷聊天。您说这话我就爱听，就这么有哲理。他那词儿怎么说的来着，叫哦，对，油锤灌顶。 嚯，油锤灌顶 啊， 您这是练过的呀？有没有铁齿牌了呀？ 不是，就是您说这话他给我特大启发。 那 就 那叫醍醐灌顶，油锤灌顶。 啊，醍醐呀，我还怕那开水烫 呢。您还真是蛮不懂。哎呀，不说这个了啊，接着咱们说理想 啊。 人家不是说了吗，仰望星空还得脚踏实地。咱们先定一个小目标，比方说先挣他一个亿 啊。这句听着耳熟啊。 反正就是这意思吧，是吧？您说您有这本儿，我有这脑子，咱们这叫狼狈为 不是 这个，这叫强强联合呀，是不是？咱们不得在商场里边挣出点风潮啊，登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啊。 是那么回事啊。可是这做买卖这事儿我不懂啊。 我懂啊。 对了，把您给忘，您这什么都懂啊。不过呀，我听说这做买卖那得有人脉，咱哥俩谁不认识。 您不认识我认识啊，您去打听打听啊。杆儿胡同那第二爷，坛子胡同那闷三爷，簸箕胡同那搓四爷，药引胡同那抓五爷，我们这都是一盟把兄弟呀，不是吹啊。那福布斯上面有200多位都跟我一块吃过饭。 嚯，您这交际面那可真够广的。 不是我跟您吹啊，我哟，小贾又跟人聊天呢。呦，张老板，又最近少拜访您啊。 嗨，瞎客气什么呀，回头有空一块吃饭。 哎，得嘞，您慢走啊。 这么熟悉，这是谁呀？ 你问的是 他。想当初老子的多牛， 串了， 他您都不认识？张老板呢？就是那个从来不想赚钱的那个。 哎呦，这您都认识？您这之前也没跟我说过呀。那要有您这关系，那我放心了。您说吧，咱开个什么买卖？ 我呀，早就盘算好了，咱呐，开个药铺。 药铺？为什么开药铺呢？这药铺好在哪儿啊？ 药铺好啊，您想啊，这药铺上药的时候都是一麻包200斤那么进的，等到卖的时候可是拿着等子一钱一钱往外卖，您想这里外里得挣多少啊？ 哎，说的是。 还有啊，这药铺也没争嘴的呀，您看别的买卖那都4斤高高的了，还让饶两条呢，你去药铺买泻药多饶2钱还得多拉2天，所以没争嘴的。 哎，这买卖省心。 哎， 那您给我想个字好吧？你说咱这药铺那叫什么呢？ 这药铺起名字可有学问啊。您看那些有名的大药铺都叫什么啊？同仁堂、达人堂、胡庆余堂啊，都得带个堂子。 那您说咱们这叫个什么堂？ 您看啊，咱们这买卖都得靠那一盟兄弟帮着呢，咱们呢就叫蒙人堂。 蒙人堂。好啊，听着就有种实话实说的感觉。 哎， 那我就托付您了，您呢帮我去街面上看看哪个地界合适，咱呢就开张喽。 得嘞，您就请好吧。您 满不懂碰上假行家，这组合呀堪比没头脑和不高兴。两位合计着开买卖，您说外行干买卖要是小买小卖啊，哎，也说得过去，一分钱买二分钱卖，只要不算错账也出不了什么大问题。可这两位开的那可是药铺啊，这要是不懂那不是请等着出笑话。 咱们今天开张，您也不能这么造啊！您这是放了多少炮啊？ 嘿，跟您说，正经的200万响。 多少？您这是放炮呢？您还是点军火库呢？ 嗨，这不显得咱阔吗？ 哎，今年规定刚改啊，5环以内都禁放了，也就是咱这地方偏点。说正经的啊，我给您找的这门脸不赖吧？原来正经是个大药铺。掌柜的改行了，这才把这买卖倒给咱们。 不错啊，不错。哎，原来那掌柜的改行干什么去了？ 听说是跟风去弄什么共享马车去了。 共享还马车？贾大爷，您说咱们要不也跟跟这潮流，咱也掺和掺和去。 得了吧，满大爷，您没看现在满大街有20多家共享马车呀？那车都成灾了，咱可别趟这趟浑水啊，老老实实的守好了咱这药铺。 是，听您的，您假行家倒没说弄个超级汽车 Fair the Future。 哎，对了，之前还忘了跟您说，之前那掌柜的有一小学徒，说一块留给咱了，管吃管住就行，难得还懂点药材，您看看怎么样啊？ 他一个学徒他能懂什么呀？这药材方面的事儿那还不是得靠您吗？ 啊，这啊，这这 这对呀，可不得靠我吗？不过呀，这也得有个人打打下手啊，是不是？来来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过来过来。哎，这是咱们家东家啊，叫满大爷。 满大爷， 嗯，你叫什么呀？ 回大爷，我姓窝，叫窝囊废。 窝囊废，好名字啊！满不懂，假行家，窝囊废，咱仨这名凑一块儿啊，听着就像一家子。得了，就冲你这名儿，留下了。 哎，谢大爷。 啊，得了得了得了，啊，你赶紧去柜上归着归着吧啊。 哎，我说贾大爷啊，您看咱这蒙人堂开张动静也不小了，他怎么就没见着这街坊四邻来给咱道个喜呢？ 这个吧，我估计呀，他们都在准备礼品呢，这钟点儿这估摸着也差不多了。 哎，恭喜恭喜恭喜， 您看您看您看，说着说着就来了，您看， 开市大吉，万事亨通啊，哈哈哈，给您道喜了。 哎呦，同喜同喜同喜。您是这隔壁炒肝铺子的吧？ 哎，不不不是不是， 那您是右边那家卖卤煮的？ 哎，不是也不是。 哦，哎呦呦呦，想起来了，您看我这记性，您是我们药铺后身那家杂碎汤的掌柜的。 哎呦，我说贾大爷真是会选地儿，这味儿啊，全靠着我这点药味褶着呢，是吧？ 得了，您呐。别猜了，您没见过我，我是皮匠，我姓陈，您就叫我陈皮匠就行。我呢，借您这一方风水宝地，在您这蒙人堂门口摆个地摊，干点活计。不过您放心，一早一晚绝对给您这打扫得干干净净。 好说好说啊，以后啊，刮风下雨的，您进屋来做活也没问题呀。 得嘞，那我先谢谢您了，您先忙，我走了。 哎哎，慢走啊！哎，贾大爷， 哎， 我觉得咱这开张啊，弄得他还不那么够热烈。您看，这等了半天，他就来一皮匠。我看人家那开张啊，都舞龙啊、舞狮啊什么的。你说要不？咱也弄点的文艺演出啊，他。 哎，您说的也有点道理啊。 竹板打那个进街来呀、啊，一街两巷好买卖，也有买的，也有卖的嘛，也有幌子。 哎呦，真是想什么来什么的，你看，想烤鸭天上就掉甜甜酱，你说。 您这都什么比喻？ 那个唱鼠来宝的，哎，进来进来进来进来进来。 哎，两位大爷，您叫我呀？ 对对对，就是叫你。满大爷，您不是要搞文艺演出吗？咱们就唱鼠来宝，多接地气儿啊！ 啊。他行吗？他 嘿，行啊！哎，唱出来宝的，好好唱唱咱们这买卖啊！唱好了有赏。 哎哎哎，好好好。不过两位大爷，我这个初学乍练，我会的词儿不多呀。 我听出来了，您可是那开心茶馆的掌柜的，还有什么您不会的呀？来吧您。 得嘞，有了。这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我眼前来到了棺材铺。您这个棺材真正好，它是一头大嘞一头小。 去你睁眼看看，这是棺材铺吗？啊，这是药铺，蒙人堂大药铺。 啊，是我唱顺嘴了。那个打竹板我就迈大步，我抬头来到了棺的大药铺。 哎，这就对了，接着唱啊。 您这个药铺真正好，它是一头大嘞一头小。 呸，我们几个都住棺材里呀、啊，唱药铺。 嗨，我这都让这折给我带跑偏了。哎，有了，竹板打那个响叮当啊，眼前来到了蒙人堂。 哎，蒙人堂大药铺， 药王爷就在上边坐，十字名医列在两旁。 哎，这就对了，接着唱。 先拜那个药王，后拜你。那么你是药王爷的大徒弟，那么药王爷本姓孙，骑龙跨虎，手捻着针呢、啊。内科的先生孙四秒，外科的先生华佗高。那么孙四秒啊，一道高啊，32岁， 入的唐朝，正宫那个国母得了病，那么走向号末治好料啊，一针治好了娘娘的病，那么两针治好了龙一条啊，万岁一见龙心喜，亲身那个选他在当朝啊，封他个文官他不要啊，封他武将鸡巴头摇，万般出自了无忌奈呀，亲身赐见大黄袍啊，这一旁怒恼哪一个呀，怒恼了敬德老英豪，微臣伯伯的东挡西杀，功劳大为，何你不赐那黄袍啊，衣服钢鞭拿在了手，手拿着钢鞭赶黄袍，那么药王爷妙法高啊，脱去了黄袍换红袍啊，黄袍供得了药王狗，一 名落 行了， 开 个 上 您老这个买卖有兰桂，那么您的兰桂三尺三寸三分高，那么您这个兰桂真正好的是一头大了一头小。 嘿，还是棺材呀、 啊！哎哎哎，行了啊！唱了半天也怪累了，就到这儿吧。哎，说正格的，贾大爷，这药铺开张那可得靠您了。您是对我，您知道，我对这药材一点都不懂啊。 哎呦，这您就放一百个心吧啊！我懂、 啊，是，您肯定懂啊。不过我刚才听那唱鼠来宝的呀，唱的也不错，他是不是也懂啊，要不咱也给他招聘了得了。 他懂什么呀，他要说唱我比他唱的好多了。 呦，您也会唱那棺材铺啊？ 什么棺材铺，我唱药材呀、啊、是不是？ 哎呀，这药材怎么还有辣妹子的事儿了？ 有唱跑偏了啊，会的太多，反正啊，您就放心就得了。 是啊，不过呀，咱这课也接了啊，演出也演了，他总该来买卖了吧？ 您别着急呀、啊，有道是上赶着的不是买卖，咱们再等等。咱们再等等。 掌柜的，掌柜的，我买药。 您看啊，怎么样？这就叫开门红啊！来了！哎，您买什么药啊？ 掌柜的，给我来俩籽的银珠。 银珠？ 满不懂和假行家。他们的药铺终于算是开张了，来的这位要俩子儿的银珠，这可把两位给要短了。这俩人呢都不知道这银珠是什么，那么这银珠到底是什么东西呢？这蒙人堂大药铺之后还会发生什么啼笑皆非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您着急哪行啊，咱下门下的早了，您哎，您看这不来了吗？正说着呢，进来一位，这位手里拿着一副对子。辛苦辛苦掌柜，心肠之喜心肠之喜啊，给您道喜来了，您把这挂上吧。送对子，满爹一瞧，哟，不认识啊。哎，谢谢，哎呀，您是在东边在西边，您的宝号什么字号？以为人家是街边的街坊买卖家呢。这说哦，不，我不开买卖，我天天得麻烦麻烦您啊。是什么事啊？什么事啊？这个我在您这个药铺门口啊摆个皮镜摊，我是个皮镜缝破鞋，我呢姓陈，人家都管我叫陈师傅，因为呢我在这药铺门口摆了有四五年了，听说呀换了东家换了掌柜的，我来给道道喜，我再跟您说一声，我天天麻烦麻烦您，就在这门口摆摊，可是呢我可也不糟践不祸害，我每天早来的时候我把您门口给扫扫，临走时候我把门口打扫干净了，哎，您看可以吗？满的也满不懂，一听那没什么，人又给送对子，好，您还照摆，您不在这摆了四五年了，您还照摆，还告诉您呢，

银珠您都不知道啊？您别着急啊，我去翻翻啊，赶紧的呀。满大爷，还真别说，咱这库里啊还真没有银珠，咱们这是接收之前那家的货底子，货不全呢，得进货呀。哎，这是您给我来2两银子，我让窝囊废进货的。 这刚开张就进货呀？ 哎，这得，给你。 哎，得了。 那个窝囊废，哎，过来。给你2两银子啊，到对过那首饰楼打一对银珠子来啊，越快越好。 银珠不就是朱砂吗？到首饰楼干嘛呀？ 嘟囔什么呢？我是掌柜，你是掌柜的啊，快去。 我是掌柜的，你到底有没有这银珠啊？这都多长时间了，现做也做出来了。 哎呦，您怎么知道我们这是现做的呀？ 别，我们东西跟您开玩笑呢，这银珠我们当然有了啊，不过我们这儿柜上没有了，这不是现给您去库房拿了吗？是吧？ 哎，掌柜的，银珠来了，一个5钱的，一个4钱的，加上加急费，正好2两银子。 嘿，比我还会花钱，还会加急，你怎么不给人小费呢？你啊 啊，这不是掌柜着急要吗？ 有了，来了就好啊！这位爷，您等等啊，我给您包上啊。您拿好了。 哎，啊，不是那个掌柜的，我要的可是银珠。 没错啊，这就是银珠啊，错了管换啊。您听着声，您吹口气儿，嗡嗡的， 还好嘛，当圆的头吹呢。 哎，您要是不信啊，您回去拿剪子剪开来瞧瞧，保管是银子的。这要是稀了的、白铜的，这里边要是包的巧克力什么的，您回来把我这招牌给我们砸了，行吗？ 好，我信。 哎，对了，您这个银珠都是这卖法是吗？您还有多少？我都要了，我这就给您取钱去。 别去啊，弄得我们跟做慈善的一样，我们这可是限量销售啊！您吃完了，你回头再来吧，您。 哎，是，正好。哎，您这个是不是开业正搞什么抽奖活动啊？ 嘿，您这提议啊很好啊，我们啊考虑一下。您啊，您家走吧，您啊，回家也慢慢吃啊，留神别硌着牙。哎，我说贾大爷， 哎， 咱们这开张。倒是开张了，不过刚才那俩铜子儿就拿走这么大俩银珠子，咱要一直这么干，咱不得从那舅舅家赔到姥姥家去啊？ 满大爷，您这什么话呀？啊，买卖都是先赔后赚，是不是？咱们得先把这名誉给卖出来了，对不对？就算是赔本，他也得赚腰啊，不是？您不懂做生意的门道啊，您不能这么快就灰心啊，您忘了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您说在理啊，您别着急啊，是我不对啊，是我满不懂啊。 是啊，您不懂您就得听行家的呀。 是，那我就听您假行家的。 掌柜的，我要买药。 您看我说的对不对啊？咱们这是生意兴隆啊，前脚客人刚走，后脚就有人来了。哎呦，您买什么呀？ 掌柜的，我屋里有病人，有点内出血，给我来3个字的白鸡咯。 哈哈，白鸡呀，啊，这刚到狗年就要白鸡，这是要短啊，那什么，东家拿钱 啊？怎么又拿钱呢？ 咱们家这货不全呢，您没听这位病人说要内出血是吧？要白鸡吗？咱得进白鸡去呀。 他都内出血了，还要白鸡？ 吃 吃得下去吗？ 估计人家是想熬鸡汤啊。 那是药材呀、啊！哎呦，真能胡说吗？ 又瞎嘟囔什么呢？啊，赶紧买白鸡去啊！要全白的啊！咱们做生意就得是实实在在的啊，一根黑零都不许有，快去！ 掌柜的，掌柜的，白鸡来了， 这次还挺呵呵。哎，你这孩子啊，我怎么跟你说的？一根黑零都不许有，你这脖子上怎么还有两根啊？ 这市场上就没有全白的。 你这倒霉孩子，算，我自己揪吧啊！哎呀，哎，这位啊，给您的白鸡。 掌柜的，你拿错了吧？我要的是白鸡。 是白鸡呀，您看多白啊！它怎么就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它怎么这么白？你说它怎么这么白？ 我哪知道啊？ 因为它是白的。 废话。 它怎么这么白呀？它怎么这么白呀？它气死龙长雪，不让二厂说；它气死赵子龙，也不让小罗成。谁见过雪的涛，他压死小马超啊？不提这种白呀、啊，单提这种布，买到家里去，他金箍有金盖，他金洗有金晒，他金挖有金拽，他金灯有金踹。 您这是卖白鸡吗？ 我这是卖布头。 不是不是，掌柜的，我屋里人病了，要的是白鸡。 哎呦，要不说您眼神好呢啊！这鸡呀、啊，要说也不是全白啊。刚才呢有两根黑零，我都给揪下去了哈、啊。现在就是白鸡，纯白的，能赶紧拿走吧您。 啊，那我真的拿走了啊。 拿走吧啊，病人啊，吃的稍微清淡点，少放盐，慢走啊您。 好，谢谢掌柜的。今天好运气，老狼请吃鸡。 哎，贾大爷，贾大爷，您来，刚赔了俩银珠子，这又赔一只大白鸡，这才见着五个铜子儿啊，贾大爷。 哎呦，您又来了不是？啊，不是跟您说了吗？先赔后赚，您忘了？ 当上总经理，出任 CEO， 迎娶白富美，走上人生巅峰。 倒霉就倒你这走上人生巅峰这儿了。 别急呀、啊，等咱们蒙人堂这牌子创出去之后，那时候就是咱们说了算了。 Excuse me, I want buy some medicine. 看见没有啊？看见没有？我说什么来着？这就是口碑效应，一传十，十传百。现在来老外来啊！那个范 and 油啊。 Hi, excuse me. I'm looking for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that can help me get healthy, energetic, vibrant, or simply just look good. It might be called like Fu Zi. 饭暗暗的油， 呦，嘿，哎，皇上，您行啊，外国话不懂。 饭暗的油。 Yeah, I'm looking for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ingredients that can help me get healthy, energetic, vibrant, or just simply just make me look good. I know it's maybe called 附子。 饭暗暗的油。 来五毛钱附子。 这句我听懂了，您要的是父子哈、啊，哎呦，您这得等会儿啊，我得跟我们东家商量商量啊，您等会儿， 干嘛？又要钱进货去啊？ 哎呀，这父子我估摸着进货也进不来呀、啊，人家不卖呀、啊，马大爷，我倒是能为咱们这个买卖奉献一切。啊，不 过您看我呀，我就孤身一人啊，啊，想卖也凑不齐这父子啊。您跟前不是有一小少爷吗？是吧？这父子啊，就只能卖您爷俩了 啊！连东家都卖了，还饶一少东家？ 可不是吗？人家顾客是上帝呀、啊，人家在那儿等着呢。 哎，我这。 掌柜的，买药。 满大爷，您别着急啊。要不这样，您先跟后边啊，跟那小少爷商量商量啊，把玩具什么的先归置归置，打包了啊。待会儿就得跟人家走了。这又来主顾了，我先去看看啊。哎呦，您买什么呀？ 掌柜的，我这个最近吃多了，有点积食。我说，你要不给我来五个子仨仁儿？ 啊。您要仨人啊？ 啊，对呀、啊，豆蔻仨人，那个仨人， 仨人您还都给扣下了？哟、啊，那您可来晚了。我们刚卖了俩父子，现在就剩下我跟这小伙子窝囊废俩人了，还差一个。这，哎，对了，满大爷。 啊， 要不您把那满大奶奶也卖了吧，加上我们俩正好仨人啊。 嘿嘿嘿，姓贾的，我开个买卖，最后你把我这全家可都给卖了，是我不懂啊还是你不懂啊？ 这不是人家主顾要的吗？是吧，咱开店得有求必应啊。 You're wasting my time. 哎呦哎呦，这是怎么了？这是，别吵别吵别吵，抢我了抢我了！ 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我说掌柜的，您今天这开张大吉，怎么还吵吵起来了？这让街坊四邻的听见多不好啊！ 我跟您说吧，陈民，我呀，我算是倒了霉了。我花这么多银子，干了这么个买卖，我请了个假行家当掌柜。这一开门啊，来一位说来俩子银珠，好，他让我花二两银子到首饰楼给人打了俩大银珠子啊。今儿又来一位啊，买仨子的白鸡。他让小徒弟花三两银子买了一只大白鸡来，哎，这赔俩钱啊，没什么关系，这不吗？哎，这位啊，买父子，他把我跟我儿子爷儿俩全给卖了，这还不算啊，这位来买仨人，他连这小徒弟和我老婆又全给卖了，你说我们这买卖还能干吗？啊，全跟人家走了。干脆我这买卖归您得了。我， 哎呦，不好，回去啊！ 哎，陈皮匠，您跑什么呀？ 我还不跑啊！待会儿来个买陈皮的，连我都给卖了。来， 陈皮匠是个聪明人，这位贾掌柜的可是逮什么卖什么呀！要是没人拦着。这药铺街坊四邻的都能让假行家给卖了。这段假行家说到这儿就算是告一段落了。听完这个故事，你仔细琢磨琢磨，是不是有那么点道理？咱们交朋友的时候可得仔细甄别，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呀、啊。朋友之间潜移默化的影响可是很重要的。更有甚者，像假行家这种人呢，您可千万得离他远点，别到最后啊让人家卖喽，还得帮人家数钱。还有呢，就是咱们为人做事得实实在在，有一说一，有二说二，别知道的也说，不知道的也说，不懂装懂，不会装会。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今年呢，正好是咱们改革开放40周年，咱这故事说的也是符合改革开放的思想，那就是实事求是啊。也希望您各位在工作生活中都能做到实事求是。好了，咱们的相声有戏说到今天就算是收官大结尾了。